是我要什么就有了，有没有道理？如果问我说师傅，那你这平凡平静，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一千亿的盖佛寺、盖大丛林啊！我也想要第二一千亿的盖哪边哪边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佛寺啊！我也希望有个第三个一千亿啊！不要说救济穷人、开医院啊，干嘛一大堆有没有？你要跟说师傅你神经病啊？对啊，我只是没有钱去买一台印刷机，如果可以的话，我的印钞票不是很爽。所以不是说你想要做什么做什么，有没有道理？我昨天在林老师那里聊佛法了，我昨天是真的带着一盒，伴手礼去跟林老师说，我来给你的佛菩萨忏悔，我来给林老师立功拍手道歉，因为昨天晚上，也就前天嘛，昨天晚上在你家大小声嚷嚷，跟你厝边挂喊咪，所以今天呢，负荆请罪了，登门跟你道歉。那等一下我离开。有生之年，我们不一定会再见面了。原因只有一个，你没有皈依证书，我绝对不跟你互动往来。你告诉我你有几千百亿、十亿，你告诉我你穷到活不下去，番外之人，与世无争。我没有住佛寺，没有六合敬。但我不想跟任何人有是有非。我今年58岁，心脏不好，不说遗传病，是我自己的职业病，或者我根本没有在保养。能活到什么时候，我都知足，因缘具足，该怎么走，我也认命。闭眼你要去哪里，那是我这辈子今生所做，来世所受，不用。我昨天在老师那里聊佛法，聊到刚刚现场跟我说，师父，我被你加持到差一点灵动，起来跳单椅。因为我跟现场讲说，我昨天讲佛法讲到大放光明，我全身的灵热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当我讲完，他告诉我师父，我这一套就把你加持到人用的起来跳单椅。那什么是佛法？哇塞，懂哦？那你如果说要排位啦，要什么那个我不会。你如果说我是师傅，要跪要拜那个我不懂。但是如果你有皈依证书，下次遇到师傅，你敢不跪？我绝对轰你走。没有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佛门规矩。我一辈子不准任何人跪我拜我。洪文照第一次看到我典礼法师三拜，我说你拜下去，你就没有下次来的机会了。我这里没有那种规矩，但从现在开始，明天开始，晚上12点开始，你如果有我的皈依证书，你找师父，照佛门规矩来。我有生之年只讲佛法，对福果利民的事，晚上12点止。归零，听完哦。我如果未来还要在这里住一段时间，不管几天到多久，我的事只有一件事：你如果有归证书，你来，我跟你聊佛法。你要问我东西南北的事，我只会聆听。等到你走了，我不会再接见你，我不会赶你走。但等你哭完叫完了，你滚完了。我不会再开门让你进来。你告诉我说，师傅，一个啼笑辩解的人，前前后后奔波了35年，现在坐在这里跟你们大家聊天。我个人银行存款属于我自己的零，所以我昨天我跟林老师讲，奔波劳碌35年整整，我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连我妈妈前年往生95岁高寿圆满，后事都是我去借钱来办的。那好不容易呢，沈董呢一堆人帮我还了负债了。我现在不说欠谁，也不说欠沈董，我没有属于自己的存款。那我当一个师傅不说，我也不需要矫情做到那累死自己呀、啊。 那也不需要讲到说奉持佛教的基本教义，把自己弄到这么累，明白道理？那一个师父的化缘起俗是合法、合戒律、合教义。那我一辈子不碰任何人的功德金，不拿可怜众生的血汗钱，乃至荣华富贵人家，不管你是多少钱，我双手不碰。你要问我说是那有生之年你碰不碰？当然碰。为什么？比丘者，起誓也，上起法时之殃，法身毁灭；下起饮食，安心半刀。我即使拿着施主的血汗钱，重点这一句够多，我就盖个全国最小的佛寺来安心办道；不够多，不说农事嘛，我至少嘞随缘讲经说法，有没有道理？师父告诉我说：“师父，为什么不在 FB 里面讲经直播？因为听经闻法的人都没有来尽地主的规矩与义务与行仪。”今天你其实听经闻法，听到你开悟，你中了一个没有报师恩的恶因，你来世即使来到人世间修得多好，荒山枯村里、颠山岩崖中，甚至在大都市里，你也没有护法弟子来护持你，因为你今生所种之因，对你佛法的大善之事，你完全没有尽弟子的规矩。你没有天大的福报，说今生你开悟了，来世来到人世间世现的时候，莫名其妙人山人海都来拜拜你供养，不会的，懂了吼？所以明生在跟我讲，是你可以直播啊。我说我没有兴趣当网红。那我现在如果办直播应该还好，为什么？我现在如果办直播，我会花钱买广告，买再买加买，一直买。我会说什么？哦，比喻啦哈、哦。我会说我嘞，2018年6月29号，我跟市民啊秘书长说，跟温州董事长说，跟谁说会怎样会怎样会怎样会怎样。那赖金德会怎样？蔡英文会怎样？那国民党谁会怎样？那师父不作怪，妖魔鬼怪也不来拜呀、啊。不要说信徒，有没有道理的？等到你当师父了，会作怪，愿意作怪了，不要说弟子就来拜，弟子来拜你干嘛？那可以不吧？正上名有来拜才有意义啊，有没有道理啊？有没有道理？我在这里住这2个月，陈总告诉我这个几十亿，这个几百亿，这个1000亿，这个我眼睛所见空花水月，我耳根所听闻尘清净。你说谁都有钱，只不过是过去是供养三宝，布施众生，今生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对我来讲，前世因后世果。你要告诉我说，师父，你过去是或许没有种这种善根福德因缘，这辈子这么穷。我说在这里真的全拿，早就有1500亿资产。你要告诉我师父，你不拿，你一块钱的没，你这命谁叫你不拿？我拿那些干嘛？师父，你可以做善事啊。佛教不是生内福田啊，但没有离开这些善事啊。师父，你可以盖佛寺啊，啊，重聚山头，你是要来修行的，或者是要来占山为王，争个佛寺的住持来干嘛呢？师父，你可以，我不是把你人性看到阴暗面，因为这里是末法时代，污浊恶世。我要你要什么你听啊，要你明心见性，要你心开体悟，要你如释迦牟尼佛住世，一如坚忍住持。我要你信佛，在家出家，如弥陀的瓶子上面，如观音的八苦功德，如弥勒的以勒弘誓。我要你举手投足起心动念，营生事业都是实现的功德，都是菩萨行，都是普贤行。我要你父母所生之身，即是故佛今生应化，即是菩萨摩萨道家慈航，即使是薄地凡夫，也学习如来因地行仪。我要你这样，剩下。 下，我要你干嘛？你这些都不是，你这些都不，你这些都没有，你就是说是吧？我刚好呢，这里有一千亿供养师去盖佛寺，你不会自己去出家当住持啊？那是我有愿力供佛，我没有愿力出家，哦，那找一个人吧，因为我这一辈子我没有愿力当住持啊。因为我这辈子的福报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啊，我不是这一家佛寺的住持。这也是我与释迦牟尼佛、与十方佛、一切法身大士亲近的净土。你把我绑这个小佛寺干嘛？主，你修行最好，我看无。此时你正好用心，那那你还有力，懂了吼？所以赶紧来拜托啊！晚上十二点开始，你没有归正住了，不要再打电话给林叔辈。你打电话林叔辈让我知道，反正也没我的事啊，打照打，我没什么道理。叔辈说跟我讲，叔叔打电话给我说怎样，但是打电话给你，不是打电话给我。叔啊，人家要你怎样，人家要你就要将那红包功德金先包过来，跪在老子前面三叩首九跪拜。照佛教规矩给我做完了以后，你要干嘛？你再说。是啊，我处理那盆栽上，几分我来，我来倒茶，那不过分吧？我们几分也不花，我来插杯葱啊。是啊，我来干好白听。啊，我自己惊药啊，吃要七八粒，你若无去啊，我分你只奶蛋健康能做伙，都别有你无。是啊，我事实都咧不好，叮叮哦，四个叮声啊，如此招数，啊，我够不帮吗？听起来没有人性，而事实是佛有实力，业力最大，在业缘未尽，果报定业不可转，奈何佛住世五个印度都在打仗，佛住世整个释迦族都被琉璃王灭，佛住世22年的侍者提婆达都调打背叛，天天要害死他，佛住世，佛要入灭以前，请问十大弟子阿罗汉有几个在他面前入内盘？这样听懂吗？哦，师父，我的鼻仔囝袂好，卡细声的啦。悉达多成释迦牟尼佛以前跟老爸去玩手带，当伊老爸讲的，我的国家之内哪一个人敢我让我的儿子一碗饭一杯水，我下令诛你九族。那净饭王为了让他儿子不要出家了，回头来当转轮王，下了这一道命令，谁给他儿子一口饭吃，一滴水喝，诛他九族，就为了把他逼回来。不收逼回来，这皇帝不收。请问，阿伯阿囝搁较歹，敢有上进人来净饭王跟悉达多？较细声。没有，你若讲师傅，啊，迄是净饭王跟悉达多啊，对啦，你就是你嘛。所以净饭王跟释迦牟尼佛的缘，不就是佛成佛以后，净饭王也佛缘具足，佛再请一个阿罗汉去度他，是不是？啊，你若惊恁后生，是你惊恁世代人来，真正有一个恶缘，伫迄个缘都要尽，自然就有一个贵人来，是一挂代志，祝甲恁了好啊。有无？啊，我希望吼，迄个贵人唔通是我，有无？啊，迄个贵人哪个啊？啊，恁爸仔囝咧好啊，财产恁囝第二啊，我对啥？那野鸡，唔是我唔做好事啦。啊，我若要做好事来赚，我来做律师赚伊个钱嘛，怎样赚会着？啊，做事干有本事啥？啊，事啊，即波甲你强了，不是进财啦，听我吼。去到日本一个大箱子那么多，在日本的拜佛5块，台票2块有走，啊，甲等好了就有缘。恁台湾的拜佛一台要3000万台票，哪一种对？拢对啦，第一你有钱，你有发心，你有天性，有你无？拢对啦，啥物唔对？当对我，甲你念一大堆都唔对啦，懂佛法的。啊，那走拢对了，但要记得，虔诚到有一天不要被当头棒喝的时候起疑心，把一辈子所做的福德善根因缘污染成黑暗天，安尼就好了，懂了吼？唉，我 去有些工作室啊，贵重书片那他可以掉。我他都来，我真不懂讲，找我去会冲啊！我才一百张呢，你嘛老好我去学别人。恁哪会叫吴尔忠公叫印三千张给恁啊？给你台北火车站、台中火车站遐分啊？有理无？那讲这是特别算计较啊！你讲晓啦，即摆都有圣人注释啦，恁若有时间，就去甲这个酷酷填就对啊！有理无？贵重书要哪寄着？你知影是毋是？头拄暗暝我甲问我这是张偌济？三箍，我才遮少，啊含三箍你也要抢？安尼有理无？要来去叫暗暝印互恁啊，一张三箍尔叫伊出啦。你甲我寄我付伊三箍，无天良！我做恁事还佫寄三箍互你，事啊我会包一包互你啊，我忘去包我袂好个，我连忘你去包哦。内底若阁有心酸血泪，我眼妆若阁拍开，哦，我才会堪得甲你收这個。你遐若阁飞泪来个，我眼妆还袂拍开，就看到虫伫内底喵喵卵。拜托个啦，你客来是现金，我看着是虫喵喵卵，我哪敢收？安尼，我问你，我这辈子有没有可能荣华富贵？有啦，到八岁个时阵，迄场我拢做老热。阁无荣华富贵嘛，老实讲，有理无？不要用世俗一般来找我，我要的只有一个，还是那一句话：善知识要你发菩提心，善知识要你如佛住世间人住持，善知识要你一路涅槃门，善知识要你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善知识要你恭敬，报师恩，报佛恩，报三宝恩，善知识要你护持众生如恭敬十方法界一切诸佛，善知识要你苦难中不变异现前一念清净心，善知识要你此心等持前念不变异后念，念念一如见性如如佛，善知识要你持家乃至传家传世住得流芳，书香门第，善知识要你出家以后荣耀诸天，要你续佛慧命，善知识要你福泽流传于天上人间，功德遍于三际十方法界，善知识要你成佛证菩提，除此之外善知识要你什么？要你的钱，这辈子拿你的钱拿过头了，下辈子善知识跟你牛一直买一只狗在帮你顾着田地守着家宅，为什么？世足一粒米大如须弥山，若然不了道，披毛戴脚环，善知识要你的家当干嘛？懂了没？讲清楚了，所以拜托你啊，佛法这电话都不清。福果利民的事情，在我今年58，其实在我55岁，两年多前就圆满了。我常常跟师辈他们讲一句话，跟家人讲一句话。禅宗祖师有一句话：当断，怎样？该断就要断了，当断则断，不然呢，反遭其乱。所以叫当断不断，反遭其乱。应该真的时阵，唔能够哭哭啼啼，眼睛啊，佫唔刷，一定有所谓。听哦，迄翁仔某若眼睛瞪因啊瞪瞪，各自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又不是以前旧礼教时代，对不对？啊，如果眼睛呢，佮为着一口银瞪因啊，以后的幸福袂出来，现在冤仇了，佮你死我活，为着一口气要创啥？对不对？是不是？一个佛教徒信佛以后，如果现前这一口气还吞不下，不还放不下，不这口气还需要计较，那你信佛干嘛？你干脆在红尘世间呢，你的工作、你的家庭、家族在社会计较完了，你也干嘛说？你才能佛教。想这里的佛教的时阵呢，不会再欧北部啊，懂了吗？因为我说安尼，你到70岁时，我再。大部时也是咧幸福，上好你70岁时阵来记得通倒来，无聊你也是有命啦，有理无？食大清风困嘞，好过歹过。 对无？一冬是收三十亿，还是一百亿？你啊卖得足，也无搁较牛啊啦，有无？你若负债累累，就剩一箍人尔，反而袂当个你安那银行袂跟你安那，莫讲个地下钱庄袂跟你安那，人生就安尼，这个算你还幸福？堕落一生根尘，后壁开始就是啥？人咧困，你就去甲大殿；爱是人也袂起来，你就先去大殿；爱是咧人大殿也无人，你倒难办，你就去。往事，你著哭调啊，甲哀嚎落，哭调啊，哀嚎顺，业障消消，堕落根尘。伊咧眉头，正面相接，佛力加持，放下万缘。净土是今年有，上叫你今仔日走来信佛啦，是上叫你进来信佛啦。你说啊，进信佛对唔对？啊，若真正净土宗临终的时阵，临终以前去信佛就好啦。阿弥陀佛，愿你说爱有报警嘛？你能放下万缘的报警班呢？你不放下万缘，你个进信个假老师就没有了。你要说，啊，你能放下万缘？伊要去西方，我也无要去啊！你叫我要从啊？我要来台湾，袂使吗？师父，你为什么不去西方？那里就是我常住功德的清净，我干嘛还来取决？如果你当时住伫遐，还亏你有眼睛见不到。我跟你讲，真实最上佛生的佛法，我不跟你讲眼睛的纠结，这样清楚吗？你几岁入佛门？我所谓佛门是出家，不重要。你几岁信佛？不重要，因为它都有前世因后世果。甚至你早睡、早睡、孩提时代，或者是小孩子、童子身就去信佛，没有经过红尘世间一切人世的历练，等到呢过了三十年，过了四十年。当你的信徒一大堆的时候，查甫会牵着查某的手，少年人带着少年某，爱是嘞，年轻的美女去嫁予人的家伙，嫁老人做伙叫翁仔某。请问，你没有经历过这一些历练，你看到这一些两只脚盘着的时候，你要不要再重新思维一次？而当你重新思维一次的时候，如果火候不具足，定慧功德力量不纯熟，思烦在心中还得了？那不如你到红尘世间去历练，滚完了记得回来开始唱。哇，不是你唱一唱就没事，而是心了，不但愿了，连业力也了。你说书按照半个因缘果，你不会到极乐世界去。等到重新回到人世间，你已经是法身大事成愿，再来面对红尘世间这些因果论对，小事了。那年经不是说了吗？彼在尘劳中，我们能在光明里，如风吹光年。业障现前，我们不受影响，不是没有业障，有没有道理？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普通的小孩子，前面有五十公斤，你要我们去面对比五十公斤的力道的这个比喻的业障，我们当然压力大，对不对？但如果今天舍利能持已经成壮年了，五十公斤出个力就可以面对了，有没有道理？所以当有一天呢，真的先到极乐世界去，从此要怎样？以永离胞胎生。二，住持一生三，三，直到成佛才会再来真实间。为什么？因为不退转啊！即使是待业往生，你都不退转，是对不对？所以当你来到法身大士的时候，即使是十二大劫化开见佛，你也成法身大士啊，八地以上。甚至你成佛因缘具足，再来到你成佛那个世界。所有的冤亲债主就会把你现出来，看到你，把你配当配啊，不至于啦，佛是万德庄严，是不是？所以因看到你， 即使想要对你真心转个念头，他就会把念跟那个心力放下，不但不会障碍你，还来攻击你啊！能不能世俗人故为啊，化障碍为通路，转小人成贵人，有没有？那佛教呢？重罪得轻受，不受定业报。因为我师父我知影吼，我明仔日开始先来开瑜伽会，爱来30天后再来忏悔，祝福你。希望有一个你伫咧忏悔的时阵，能去学会忏的，明知故犯，小心忏悔无益啊！有没有道理？你不要学我哈、啊，欢喜说，哦，笑笑以后。明仔载困天光，再来做做，做到规身躯乌落落的时，明仔因要困天就哇死啦，今日再来困。晚上忏悔，白天做；晚上忏悔，白天做。你不累啊？你在从事忏悔吗？慧能大师不是讲了吗？不出犯，不恶过，殊不知，那是圣人呢、欸。什么叫不出犯？还没犯的错，不会犯。什么是不恶过？已犯的错，不再错第二次。这是信念，我们做不到啦。那时候该怎么办？祝福你生生世世轮回都很快乐。就怎么办而已啊？怎么办？啊，你有理无？啊，无不输，啊，拢在忏悔，嘛拢在。哎，你做唔敢来输啊？替你担咧。你讲嘅就无下个。是不是？所以如果跟我讲说，师父啊，不出犯不恶过，还是信你，我做不来。那师父祝福你生生世世轮回快乐、啊。因为如果是老生来做这种事，不会有生世轮回。有没有？佛有实力，既然是业力最大，而且是自作自受，那你做完了一大堆，再来找师父忏悔有用。有啊，你看人家比丘戒、菩萨戒有无？做错什么事，对多少圣人或对多少比丘众或者菩萨僧众，忏悔业障就净除。哎、欸，你袂无聊嘛？你怎么常常做一大堆代志？初一十五带来讲讲，给好菩萨听，讲给大家听。啊，有个个来不做做一大代志，初一十五过来讲给菩萨听，搁有讲到出家众听。啊，大家看到你，莫讲有样无样，大家拢对你去做佛事的话。啊！大家若看到拢对你咧做，你也带头拢咧做这個，大家咧找一十个佛祖忏悔呢。好菩萨，金身半尾，始终全部爱大无。你别听哦。所以不要把这个当戏论，也不要把它当手段，也不要把它当成是你做了以后，那只要这样就可以怎样？在于有犯意跟无犯意。你如果是有心犯，或者是什么？故意犯，那没话说。你如果是无心犯，也就是无犯意，有犯意蓄意加重其刑，加重其罪；无犯意减轻其刑，减轻其罪。有没道理？啊，这上来判，你连我讲间接审，你敢用来插伊？你讲阎罗王，你都无用到要死，搁你们人世间给你对条条的。第八阿赖耶识有一个能藏、守藏、执藏。第八阿赖耶识的染识跟净识中，净识就是如来藏，就是不二法门第一义谛。染识呢，能藏、守藏、执藏，含藏了善恶五戒，自作自受都在自己的应得，放在第八阿赖耶识的染识中，所以叫心王摩尼宝。没有神跟在你头上。连你上厕所，他都要昧着鼻子；连你抱着你老婆老公睡觉，他都要遮着眼睛。因为神护法神那么累啊，自己心王摩尼宝就会记录自己所作所为的。那也因为心王摩尼宝所现，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事变现三世十方法界，所以从你的心。去记录了这一些的同时，就会引现，就刚刚讲的护法神显他的像，在冥冥之中共业里与你同在，但与你同在不是像目标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无遐伟大啦，懂了没？所以其实到最后呢，还是自己记录在心王梦里吧。所以身口意三业，哪一个业最轻，也最严重？意业最轻哦，是你有够水的，我那天起来困困的，生三后生无生十二后生组了组一队篮球哦，两队那分别打。啊，忏悔，为什么？那叫意淫，没事、啊，业力不成熟，种子不成就、啊，懂了没？所以它是什么？最轻，忏悔就没事，但它也是最重。因为如果没有忏悔，把这个记忆消掉，它留下这一个因子在四种业田缘具足的时候，转世的人们有一辈子，他不是林志玲，他可能是跟你有缘的业障缠上。你家己要找一个啊？我听过两句话无？坐囝是五死辈，啊来坐媳妇是屁死大家，有你无？所以有一日呢，你若真正有十二个囝，恁老爸就要我看寒门。所以吼、哦，念头不要乱来，懂哦？念头要怎样？净，纯净，善，助善。净纯净是佛菩萨，是圣人；善助善是人世间的圣人，不是阿罗汉，如至圣先师孔子这一类。你若是善至善，你就传家传世书香门第。你如果是净纯净，那就是发菩提心为清净种性，然后以如来的三十七诸诸道品层层三昧为中上净法缘，因缘具足，不就成佛正菩提？我这辈子自从懂佛法以后，我讲的都是最上佛圣的圆满，我不讲吃亏。以前有一段时间我在农舍，没有，我在农舍往前，我在讲藏密，我不要人家录音，谁录音的我也不希望人家流出去，为什么？因为我补上一句话，什么话？听好，这是次第生灭法，不是佛法，它只是进阶佛门的一个方便。如《金刚经》所讲，法上因舍，何况非法。那今天跟你们解释所谓的这种次第，是让你们，比如哦，站在这里可以看到你的目标，化成品的比喻，你不会觉得很遥远，好像近在眼前，所以就不要修行，不要推心。那如果你因为听了你次第法，然后你觉得哦，修在之后可以开神通，可以这样，那你跟外道没有分别啊，因为外道也在玩这一些呀、啊，懂没？所以你看嘛，你即使身化红光莲花身，大师，大师是菩萨，也不是即使真正的佛啊，对不对？不管你的乌金佛果、乌金净土啦，甚至香巴拉佛果、香巴拉净土，不管是就哪一句话，密宗所谓的即生成就，成阿罗汉我认，成菩萨我赞叹，成佛。密宗所讲的佛，即使真成佛，不是在这个世界，为什么？贤劫千佛，过去千佛是什么？庄严劫千佛，未来心数劫千佛，有没有？那贤劫千佛呢？第一佛、第二、第三、第四佛，不就是释迦牟尼佛，对不对？那第五佛呢？啊，不就是弥勒佛？第六佛不就是狮子佛？到最后一佛不就是第一千佛罗智佛？那请问你这尊密宗的佛卡在哪一个中间？金刚经说什么？佛是真实义者，是如义者，是实义者。你的密宗能不能成什么佛？但卡在哪个地方叫佛？你放开藏密的体系，它没有第八阿赖耶识的整套系统的智慧。简单讲啊，他们的文字密码里面跟纯净式稍微有文字的沟通，他们没有整套系统的论述。那大乘佛教显教这里呢，透过唯识宗唐三藏法师有没有？哦，早期是谁？安世高法师，中小乘禅法，再来大乘禅法，大乘禅法，再来是什么？最上圣，最上圣是慧能嘛，对不对？哦，啊、然后呢，这整套最上佛圣的禅法里，有一个呢诠释 一个进阶入门最方便的就是微视钟。永嘉禅师不就是修微视的，那去慧能大师那边得个印证，就要走慧能大师呢，请他做一束觉禅书，有没有？所以即使白法千门，八万十千法门，法法指着你见性成佛的功德，只在你的习气是否熏修清净，只在你的无明是否彻底破净，只在你的弘誓愿力是否已真圆满。反正你啊，那成佛在哪里？我昨天讲经的时候讲这样，不动不静，不即知，不起心正无生法忍，不动念住持海印三昧，这较好啦，啊，这个还蛮啦。当黑夜初降临大地的时候，太子从甚深的禅定中出定，睁眼度东方明仙见性成佛，睁眼就成释迦牟尼佛。一个多月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动步，安来告多月，告佛果净土，告多告无生法，告多个含三昧。人已经做佛去啊，一个多月的大细只，化功力的冲。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你差诸佛菩萨差在哪里？差在妙智慧慧圆满。弘誓愿力为道是同体大悲会圆满，你跟佛菩萨都要差安尼尔，后壁听好啊，啊既然差安尼，甘得甲贵，甘得甲白，甘得甲摕一堆钱去予伊个代言人啊，或者是管理人，甘得真正含你得安尼聊了头毛剃乌光光，啊哦头壳顶厝甲三间两间高扛，有无？啊过来，好好好。红中出空空，今生最向前，干着金金将将，顶着光头，披着袈裟，供着花，献着香，都要来磕头，最后得住。我问你，禅宗有这一些吗？不立佛堂，只设法堂，表当代为尊。你告诉我是我不是禅宗的根基，你不但不是禅宗的根基，你根本不是佛门的根基，你根本觉得是佛教污染佛教，你根本把佛教污染掉，同时改变佛法。我看到你一棒打杀，喂给果子吃了，但不是我打你的，懂了没？所以佛法不难，你跟佛菩萨只差在迷悟而已，你跟佛菩萨只差在妙智慧大慈悲的圆正圆满与否而已。你跟佛菩萨差在他住印度，你住台湾呐、啊，他是两三千年前的人，你是现在的人呐、啊。他讲华纳话，你听无梵语啦？你讲台湾，不管是啥北京话还是台湾话，印度人听无啦？你跟佛菩萨差哪里？差在他有出发心，善大生喜解成佛，而你呢，出发菩提心，从此就不修。你叫发心念念心等持啊，你呢可能是出发心，然后呢造业力，听无吗？啊，都报名要考大学啦，就是考试的时阵呢，无去考好啦。张医师懂了吗？你跟佛菩萨差哪里？当你两只脚盘着坐在蒲团上的时候，问问自己耶，你跟佛菩萨差哪里？你要告诉我说他丈六金身，你不到两米高，他呢头上有法髻相，你呢啊法苍苍，啊是秃头，是哦，佛呢哦三十二气，你呢啊无耻之徒，你用就气哦，你跟佛菩萨在哪里？你永嘉的必啊，你是真信佛还是在污染佛教？佛者，非形非法，非心非事，非春夏秋冬，非青红赤白黑，乃至非一切心，非一切相，非心念意识所思引起，你意则错，动念即怪，不能以事事，不能以自知，亦非神通之所能到达。真佛无显真法。 用什么跟佛比较？你不去深入经藏，你怎么懂这一些？但你深入经藏以后，你还有时间在外面奔波，不是你在家出家要不要赚钱的问题，只在你如何随缘消旧业，只在你如何随缘安住之心，善护此清净不污染。安尼尔啊，懂了没？所以我想要出家，还是恁某唔爱你吗？无啦，我都看开啊。还是后生做遐不好哦？无啦，拢做伊话都无我地头。啊，是啊，今仔要出家？无啦，我都看开啊。啊是为什么以前上袂开？啊你到底是去予车撞着，雷公猫着？哦，还是去予水把陷着？为什么突然间看开啊？师父无了，感觉人生无常，人生无常，较早去死死个啊！叫你低头无低头无关啊！啊你四点二十八会起来未？会，歹势，三点四十起床，四点做电子烧香，四点二十嘞，安那？哭咧到第叫人起床，来台同时都哭，30分钟百零八钟声讲完啊，雷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来咧，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来咧，妙赞总持不动尊，一边落去喵，哇！家己欢喜，我甲我菩萨讲，啊你睏袂去，我就足爱睏，啊你也无咧睏，我无睏才怎会调？啊人妙赞总持不动尊，开嘴就是反拜，我妙转哈去嘛是想要搁睏，菩萨，我业余的尔，哦，你的如来家业，你着望我出兵，望我头前后壁，你唔通望我甲你团呐，听我，你着保庇较紧，生活嘞我无急啦。这朋友你听好无？迄种事吧，啊你嘛唔知影写呾，嗯，啊阮过去是也无好，阮即世人要做职业的啦。这朋友你唔通我讲笑，各安本位。啊无我问你，达摩祖师在中国敢有走过弯个？唔通达摩啊，你是你就好啊。你插头伊是摩达的达摩，有你无？啊无我问你，你咧走过的时阵，悉达多敢是搁咧入定？方便有多门，归元幸福只在你悟心见性，事心达本源，只在你明心见性的功德，不在你的行仪的身口意皆得离行。安尼讲听。所以祖师为什么定两堂功课加中午的五功？因为怕出家人懈怠，所以明朝以后，明朝开始就明定出家众必须每日早晚两堂功课加上五功。那请问，如果以禅宗的禅堂来讲，他没经可念。他没有晋升对象，他五功的时候要不要念这样？供养清净啊，禅宗都不这样，你要继续唱歌，伊要唱给谁听？禅宗是空一切心，离一切相，随缘消旧业，见消习气，即是修。你计逐日去各国家，你讲讲安尼，带中午点，功德天黑暗天，在禅宗的教义里是不存在。他们的字典里没有这些，他们的字典里只有彻破无明、见性成佛。你讲是，那不然基本上临济宗都拢在看这。唉，我总不能讲说不孝子孙吧？我嘞哟，20年前有人问我师父，公司开袂顺，要安怎？10几年前人家问我说，啊，无钱要安怎转行啊？ 说，你看我做啥工，我惊你唔做，你唔赚啊。所以你来给我赔，一定拢好。你给我讲，我来做，赚看有无？出家做师傅，哈？二两斤，哈？组一团，一个做经纪人，负责接单，有无？啊来，一个徛中尊，一个咧精，一个咧顾木鱼，是哦。啊来，主持后壁个，莫讲哦，煎香啊，个煎宴啊，搁徛者，啊都是咧保证顾一个空空空空空，有无？木鱼加啥？琴有无？啊来咧，啊拢总五六个，你着招一团七个，一个负责接单，六个负责念经，一个负责拜。五个念经音，啊一个拜音，啊一个接单音，啊比这较歹赚，这上好赚啦，有无？无你哦，啊哪赚？啊若佛寺较大间，就定1,000,000啦；啊若佛寺较细间，搁咧去，咱就定30,000。啊人若来咧，人来咧，甲，心思思甲你开始，你的未顺，就是你的冤亲债主咧甲你缠住。事关间看到一道光，天眼拍开，你的冤亲债主真外国，凉风掺40,000较贵，水掺25,000，你应该付得起。你若是水掺无败25,000无够，你的冤亲债主死都帮你刷。等候若拜了到地，佫袂顺，三遍才会圆满。三遍若佫无圆满，表示结事冤结甲离离离，结甲拢唔顺，佫唔甜。所以继续做，到一个业障消完，你就出运，我就富贵。哈哈哈哈哈哈！世间阁有啥物比这比较好赚呐、啊？这问题恁台湾的法师无够，足侪佛寺道场敢是安尼赚起来？请问刚刚扯的这一堆跟佛教有什么瓜葛？有理无？请问有没道理？如果你真的真实的信佛，把什么是佛法定好，一定会圆满。把那些相似佛教看清楚，不要共业。安努力吧。举个例子啊，你今天如果要去美国谈NASA，你敢是就是啥物科爱电脑好，爱来英文哦，爱会晓好无吼？人考托福，人考普通啊，考有过有无？人考啥物托育，咱育托啊，考有过有无？这比如了，你既然要去NASA，你敢是要做科学家，做啥物啥啥啥啥啥一大堆？你敢是就是读册，科技，有理无？你今仔讲输啊！我想要出街，啊出街为着啥？出街为着以后要来 NASA， 两头不对马嘴吧？对不对？所以你今天发菩提心说你要成佛，那成佛的一顿涅槃门，你需要什么？需要什么？一发菩提心，再来呢？再来就是布施爱力行同事，再来呢？六度万行齐修正，80,000世间法门共圆通，37住道品层层三昧，一路涅槃门。依弘誓愿力，早成佛度众生，共成佛证菩提，或者是晚成佛度尽众生再成佛。啊，刚才看你弘誓愿力，有没有？你选择哪一个？问你啊，我问你。当一尊如来呢，告诉法藏比丘，受记你来世成佛，号阿弥陀，你一开始去思维你的弘誓愿力，所以法藏比丘许了48大愿，经过200多劫的修行，呈现前的报身阿弥陀佛。那你的愿力是什么？我相信你的愿力是这样。下辈子我来当转轮圣王，七宝具足，先生1,000个好生才够拍算，1,000个好生要当生，哇，36,000,72,000，是哦。数我家，数我情，数我爱情随手底，数我大我细，乖乖来拍出去。不是阿弥，是阿弥陀佛，是哦，过来。 转轮圣王，做甲无爱做，做甲六块块啊，佫会还回春，有无？做甲会返老返童，哦，做甲会像长不精菩萨呢，寿命要尽的时阵，佫等着佛力加持，哦，不小心就具足不可思议的寿命一妙智慧变财。啊来，哦，做甲甘愿要刷视线出家，王位呢传给关顶太子，出家以后呢，六年苦修上久。十劫做道场的独孤，如弥勒成佛，一日夜的成佛啊！元素在你话，我讲唔对啊！用书来听就袂歹哦。龙女现龙珠，供佛往南方五个世界转南向就成佛了啦！你头拄仔发了去上班去啊啦！所以咱讲唔着转南，你好好十波你唔做，你要做一个才要来转。悉达多睁眼睹明星就成佛了啦！好个，我唔发，啊，请你发发一大堆波金木撞个。啊，佛陀来甲你赞叹，啊，其实佛来甲你讲说，啊，你袂无聊嘛，你袂无闲嘛，你袂忝嘛。所以成佛的弘誓愿力源自于现前一念，观照十方法界界诸佛，初发菩提心之因。今日问呢，发完病例，转一下。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你信佛没有发成佛的弘誓，那你今天信佛在信什么？我上礼拜坐在这里不是讲吗？若有一众生还在苦难中，我誓不成佛，必度尽所有众生离苦得乐，再成佛。若一众生尚在明心无明之中，我誓不成佛，必度尽一切众生，乃至六道九难思，乃至九法界，永破最后一分烟品，生向无明，我再成佛。乃至于众生有所欲求，有所发心清净，还在菩提道中精进，我。庇护自己成佛正菩提后，我再成佛。啊，我问你，啊，你的原料是啥？你的原料是啥？法官啊，出事，人做外口一只村呢，啾，叫甲天光，无聊。这个我唔免烦啦。有没道理？那师傅，你真的信佛吗？唔当言哦。小心师问、啊、什么是佛？阿、啊、赞，那你在这里做什么热闹？是我昨天才来的。妈，入佛门不在时空，不在久，不在境。入佛门在一念纯净的清净本源心，永不退心，永不变异。在不管弘誓愿力如普贤，乃是成佛之术如龙女现珠，乃至不动未出发心即证菩提，如悉达多睁眼睹明心见性即成佛。不管你的成佛因缘如何，都在你今生的弘誓愿力，乃在你三大生期间出发菩提心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弘誓愿力。这样清楚哈、哦。当这些你会了，师父来再问你一次，你信佛吗？那是昨日梦里的一语，今日不用重整烦恼，头上难头。你信佛吗？师父不要问我三岁的时候、五岁时候、小时候的事。我的身份证上面早就注明我已经成年了，不要再问我小孩子的事了。你信佛？你早就是如来的法王子，不但能捧持如来家业，托钵此处云游十方法界，更能传承十方佛的功德慧命。你真是信佛，然后佛 法修行这条路，不要拿你的钱去砸在你所认知的佛法上，不要去拿你的生命或者你的色身顶着光头或者是留着头发叫在家居士去跟佛教所谓的佛法或者是相似佛教来共业。先把什么是佛定位清楚，什么是法定位清楚，什么是僧定位清楚，什么是佛宝法宝，什么是僧宝，僧宝跟僧的差别又在哪里，什么叫做佛，什么叫做菩萨，菩萨僧，什么叫做圣僧，阿罗汉圣僧，什么叫僧、哦、四个出家众说三谈大戒，四个出家众为僧，乃至什么叫僧团，乃至先把这些理清楚。所以信佛没有离开一个基本要义是什么，工具书你要有。所以工具书比如说佛学词典、啊、或者是释迦传、啊、有没有，先把佛教看懂看懂。所以你如果今天信佛要先去看一部佛学基本教材，初级中级高级，当你有个佛法的概念以后，然后顺着五十说法的经典开始深入经藏，深入经藏的过程里延伸事业，不急着出家，因为你不懂佛法你也没有办法捧持如来家也，有没有道理？当你深入经藏了，当你延伸事业还要补上一个普团功夫，静中定，日常生活动中定，那成就欲动静默都在三昧中。所以佛法的火候修炼功夫与日俱增，潜移默化，但你的心越来越善，越来越清净，但你的举手投足越来越中和，越中庸平和，你入佛门了。改变自己的，别人感受的，一般人认为你有气质，佛门认为你奉持如来的教义，戒得力行，你有德性。不管是一般的人感受到你的气质，或者如佛教所说的赞叹你的德性，你入佛门。临终那一念，记得放下观缘，不是净土必到哦。放下万缘，十方报身如是那佛的功德净土都有你一生生菩萨摩诃萨的功德相，住持大宝莲花，端坐宝莲花生不动，普住十方法界度众生，如梦如幻如电如光如影如前的法者，毕竟空寂中自然架构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菩提道场，来成梦中佛事，来度如梦幻的众生相继进入去，一场神通游戏，你无名以当相，无相亦当名，不称佛，也不称你这个父母所生之相，也不称一生生之名，名相两极，心法两界，三际十方法界一道谦虚纯妙，不需要取个什么叫佛来让十方对你歌颂，对你传承。为什么？因为清净法界里圆满自性中，本来无佛可成，无众生可度，亦无所得故，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谁传承一个字称佛，显一个身显叫佛身，让你千百年来传承至今而有烦恼在，成不了佛；而有疑情在，见不到佛；而有心法未忘，想要成佛。是谁在你的清净之 这么多的冥想，这才是唯一的佛法。从本师释迦牟尼佛摩诃迦摄所传的二祖阿难善那和修，一直到如见掌春风的二十四祖世尊者，一直到释智菩萨的般若多罗，观世音菩萨的达摩祖师为东土初祖，到密心不可得暂避求安心的慧可大师，一直到三祖四祖五祖，到六祖一花开五叶，佛佛祖祖传承的只有你的清净自性慧念，心外无别法，无有正法眼正念般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好了，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好了，心经说什么？以无所得故，正阿弥陀。试问你，你们忙什么？忙荣华富贵，网球啊，凭借你赚，想要到天上去五百年的福报，天人的殊胜法喜，或者是第一无门往三恶道轮回自找，自作自受。梦里明明有六趣，绝后空空八千。是谁给你这么多的热闹，让你去过夜不完？是谁添加这么多的繁华，让你起心妄想，无数制造业？乃至是谁重生烦恼，告诉你你业障深重，告诉你迷信无明习气过障，告诉你这边跪那边拜，今生要装佛事要盖，出家捧着钵到处去走走，叫做一大堆成为修行佛，谁？悉达多只不过是坐在菩提树下睁眼读东方明星几张佛，你忙那么多的热闹干嘛？师父他是悉达多啊，他是十地菩萨来的啊，我不是十地菩萨，我干你娘！你是古佛成年再来的啦，你是古佛应化的现前等留声啦，干掉没听你的课啊，去做你的凡夫，继续去做罪啦。阿弥陀佛，以释释迦做古佛不说十地菩萨了，那么你难道你就不是十地菩萨来的？嗯，是我绝对不是，你绝对不是啊！我问你，三位副大师不是弥勒菩萨？三位副大师假老干就让你讲金刚力魔粉，宝智和尚不就是十一面观音？那十一面观音呢？一座上的护法，是上人的护持菩萨，那不是梁武帝？梁武帝国家最有没有变咩？那十地菩萨的人生世间，你以为他天天逍遥啊？他过的日子比你苦多了。安尼有理无？骂你不行，我干嘛浪费唇舌？赞叹你不觉悟，我干嘛找你功业有是非？有没有道理？所以不管是骂你三字经，希望你猛然回心，或者赞叹你，让你摄心安住，都只不过是为了让你善护持现前一念。先见心，如实护持不污染，都安尼尔啊！从此以后，法法堕落根尘，不动不即真菩提，什么不动不即到净土？不动不即真菩提啦！不起心，缘破无明。不动念，不举意，住持海印三昧。谁想当我的鬼弟子？一张三块，叫阿妹印给你。我这要摕在阮床卡，但去难要困。为什么？因为师父告诉你，听好了。广披法服僧服整整二十五年，至今没有受法传承的弟子痛持如来家业，于此处他方佛国世界传承十方一切诸佛的功德法身慧命，便已三尽四佛 世间人天法界最惭最愧最耻的一个佛弟子。不要妄想你们任何人会有鬼证书啊！为什么？你们是佛的弟子，在我面前供应干嘛？输了气笑啊！无一张揣你袂着，阿袂啊一张想你做人。啊，无我欠你啊！我是你做徒弟啊！你敢有一个照三顿饭煮偌济？你敢有一个照算钱的一个月功德金偌济照付予我？我咧无聊的时阵，你敢有陪我开讲？我咧枵的时，你敢有煮饭偌济？我咧无伴的时阵咧，你敢有带我去佚佗？我啊，我到要死的时阵，你敢会伫我边啊？我叫我紧转开啊！人世的共业跟佛法的慧命没有瓜葛，但虽然没有瓜葛，你没有来尽弟子该有的行也。你有没有倒个水，端着茶，拿着捧持着一碗斋饭来尽弟子该有的礼吗？描述太难了，听不懂。好解就是你听无，咱只是人当勉强。你去找你跟你有缘的人，把这辈子缘了尽，记得不要再来，不要再起心动念，好好念佛往生净土。过来，头头都讲一张三块尔，一百张若无够，我今暗暝印一张张，我昨着甲林子老师讲啊，一个一万啊，林子老师较大颗，伊会爱十万，因为足紧张。那一千张印的啦，装修也是有两千万款的，要来走，我搁做你师傅嘞。两千万我若就有啊，我要还俗啊。那问我师傅啊，你啊，就做着师傅啊，就好啊。你若爱叫师傅啊，全国三四万的师傅，你唔去求叫我要创啊？师傅啊，你还俗啊？你迄一万块咪我？来还你得。这种戏论没有意义，只是要告诉你一个现实是什么。不要用人的那一套师徒论对，要用佛法清净慧命的法门上面师徒传承如来的家业。安尼讲好哩。请问前面的大菩萨，你皈依佛教的时候，你的皈依师父有跟你讲这简单的几句话？师父引入门，修行靠个人呐、啊，听哦。所以呢，等一下你们呢，散会离开，从今天晚上十二点开始，没有皈依证书的，不要再找我联络。我只有一个事实：舍生命，尽行说，不恐怖。即使穷死、苦死、饿死、病死，那是我的业障。无怨无悔，只要一口气在红中眼教一尺处他方，弘法利生于此佛世界他方佛国净土。不管此世界父母所生之身，或者是彼世界一如来净土一生得相的庄严，红中眼教弘法利生，直至成佛正菩提，度九法界。不要用人的事情找师父供业，要用法的清净慧命，我们与十方佛菩萨摩诃萨同是法律，清楚了、哦、所以从现在师父跟你讲完，现在开始不再讲未来的任何事。你告诉我说，师傅，你去看门啊？我来看无，遐免看就有啊。师傅，啊，你暗度，你拢唔讲，我本来就暗度啊，都唔是你赞人，我才暗度的。师傅讲一个袂安那，对啦，讲一个袂安那。你认识我，我没有把佛的功德慧命点醒你，从迷信的无明中见性，猛然回心，而用红尘。 天、功德天、黑暗天的生命罪福来诱惑你，来供养你，我怎么对得起自己生命发福呢？你认识我，我没有办法用佛法的妙智慧大慈悲的护持你明心见性，护持你转明心为妙智慧，护持你在红尘世间名闻利养求方便见中不变一清见性，我竟然在跟你共业中重增你的烦恼，用红尘世间的名闻利养来诱惑你，用红尘世间的恩怨情仇来绑架，用红尘世间的是是非非来跟你共业，那我出家所谓何事？我干嘛出家？我干脆把衣服脱下来开个顾问公司跟你玩不就好赚？自己日起，任何人只要在我面前跟我讲到未来的事，啊，讲讲你也你就讲啊，不会写得个厉害呢。无你无，但不要啦。讲得够清楚了，阿美。如果人找你要归证书，他要一张你送他三张，他要两张你送他十张，记得哦。拿到林伯林北外归证书没有广发给你左邻右舍甚至整个家族，你让林伯林北怎样？唔好人说啊，插插你无理无。如果佛法的慧命断送在你手里，那是你退失菩提心，不是师父障碍的你。了哦，要归证书的，去找阿美呀。记得，无限量的攻击，是不是有点小小条件？后面的名字自己填呐、啊，后边名给你写哈、啊，哈，师父呢，自己潦草，就不帮你填了，知道吗？你也说师父这样如法吗？你拿着你的皈依证书自己来找师父，师父这是我的皈依证书，既然是你的皈依证书你就坐给师父讲话哦，你敢免跪的，这样有理吗？啊，你有真正或不住持啊，有金身的或你不去顶你，你拜个凡夫干嘛？考你真功夫。你讲师父，你真爱修佛到底？我会甲你讲一句，你真正永远的唔敢佛法。一个师父苦口婆心用尽这些方法，安尼甲你开导，安尼甲你教授，你竟然还是压着天人，甚至根本不去找资料，也不用心去修行，那你信佛找这个师父供养干嘛？安尼道理有没有道理？不过分吗？禅宗祖师那一句话，我讲完这一段，我不管不讲了。狮子窟中无野干，狮子的洞穴里面呢、啊，没有野果啊。不一句听好不好？你要以诸佛为同事，供菩萨摩诃萨为法侣，少信佛以后跟人共业。我所以少信佛跟人共业是少在生昧的相似佛教里追求功德天黑暗点，不是告诉你不要营生事业，不是告诉你工作不要做，哎，营生事业是实相功德，实相是无相法身无不相报化佛，你的营生事业是普贤行，佛教没有出世，佛教没有入世，佛教是不变一古今常住当持，佛教是改不改变容颜面貌，三季十方一如，这才是佛的教义，懂了没？所以佛教，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佛教，佛教，看到师父要跪要叫，看到师父要钱要叫，看到师父要拜要叫，看到师父要念经要法会要叫，看到师父谁教你的？是谁教你这样做的？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 诸恶莫作，你们讲的是忤逆十恶，你见鬼了。罪恶是什么？红尘世间呢，最邪恶、最恶的不就是迷信、无明、障碍你见性？诸恶莫作是告诉你，念念不迷信，恶莫作。众善奉行，世间什么最善？悉达多睹东方明心见性成佛。所以呢，什么叫做众善奉行？念念心等持一如，即是见性如如佛。念念心不迷，念念心等持，就是诸恶莫作，就是众善奉行。自净其如是善护持，清净不污染，是诸佛教，是十方佛共同的教义。请问这四句偈里有没有说是皈依世书言是法占为根本重重视是诸佛教？不要鬼教啦，佛没教我们这一堆啦，懂了没？看到我不用跪，不用拜啦，不用拿红包来啦，要是您白钱命是我有奖啦，我这个假是正是肥死啦，甚至倒伫梦中顶咧，歹死啦，是我有奖啦。有一个我若荣华富贵，搁好死啦，六片板啊，细地点的咧，挨迄个六块石头来咧顶，甚至内底防腐剂搁更加，迄是恁爸业障带作当大，互恁仔甲恁爸含目睭皮啦，搁要搞乌龙啦，迄毋是福报，迄是惨的出头天，含死人都能放安说。啥物叫做思想福，想到福报，一包火补补的，点拢起来出出来。阿妈让你装安啊，阿妈让你放伫卡里，一家啊住伫遐，恁爸一个只大个，互你小小的变一个安，可能住只大汤。人那一套不要用那佛教，你的孝心、你的善心都是最值得赞叹，但不要用人那一套把它放在佛教，懂了哈？所以记得哈。当你自从信佛以后，一定要知道什么是佛。只要你从这一点去广大如法界，就见如虚空，那菩提道上永远不会有障碍。你要告诉我这师父啊，你的粉丝专业不是说，哎，奔波劳碌三十五年，一事无成，挖个鞋吗？师父是在向十方法界一切诸佛发诚毗卢求来忏悔。佛虔诚信佛的清净法旨，在红尘世间中尽行受不空果，舍生命，如释迦牟尼佛见人住此，因懂如来的功德法身般若了义，所以显心事以上及十方法界，总持功德身显，以此佛世间。但不懂佛法的众生，如恒河沙，如荡马逐火，生命不容易。我三十五年一事无成，多少茫茫人海中，芸芸众生里，一辈子莫名其妙来投胎。恍恍惚惚离开世界，不懂佛法。我为这一些所有无名的众生，向十方法界一切诸佛发诚毗卢求爱忏悔。你看我在写文章，不要被表面文字骗了。哎。奔波劳碌三十五年，一事无成。那里更多多多多多少的茫茫人海中，芸芸众生里，也是茫茫莫名其妙生，百般计较，千般思索，荣华富贵，穷要贫贱，一念不起，一息不出，做人慧命不悟。自性不正，生死轮回没有见到。我那一篇 恭敬意，自惭自愧，代表替刚刚讲这么多的芸芸众生，向十方法界一切诸佛常住佛法僧三宝法尘毗卢求安忏悔，愿佛力加持这么多的芸芸众生里，业识满满的所有幻生幻死的有情人士，求佛力加持，他们都能最快时间因缘契机能得佛的法王子，人世间的宗师祖师大圣之士来呵护来护持来提携来发菩提心来坚的住持来迎生事业正实现功德，来如来家业显普显行的广大法界三昧海。我每一天都帮法界众生一忏悔，二发心。你问老师啊，你还念什么？我念不完啊，你不要学我，你学我你会修不来啊。啊，你敢听懂吼？末法时代啊，真实讲佛教如来正法般若了义最上佛圣，我这样啦，你快拄着啊啦！搁听这个佛法，哦，人一个比我较悬，啊，搁有美女在书的边，我搁上台上多只，后壁搁拍一工，无这个书法这样讲啊啦。但你听到的是什么？你听到的是佛住事实正法的最殊胜教义。我累了，你不要在乎我的表象了，你让我那一件大红主义披了，你鬼该回头看，跟佛法什么瓜葛，有没有道理？而且你要报私恩，跟钱没有关系的，跟那端水啦、捧饭啦、奉茶啦、端个洗脚水没有功业。你能成就比师父还殊胜，你才是报师恩啊。你成就输给师父，你连师恩都报不了，你如果报佛恩报三宝恩，有没有道理？你说你报父母恩，赞叹啊，下辈子一起再去当父母子女共业啊，福报受用不受业障受用，同苦不受，这些是轮回，你都有欢喜。我呢，你知道什么叫真实报父母恩？生生父母不到佛国世界，我是不敢到如来净土。生生父母尚在生死轮回的六道海中不净，我是不敢到如来的净土。生生父母尚在迷心无明茫茫业事中与众生口论对，我是不敢到如来净土。生生父母还有业力未了尽，还有恩怨情仇乃至一切众生的因果论对，我不能替生生父母还债抵债，不能尽孝心，我是不到佛国净土。所以我跟你说，今天我只能跟菩萨讲啊，我阿公时代，我祖先人要到极乐世界，我唔去啊。你两个师傅便宜的咱去，嗯，哎，我讲一下，你是安那？你我靠腰一遍啊，有理无？我若去去到极乐世界，看到阮时代人无去坐伫莲花呀，吓我找无，我咪甲阿弥陀佛讲再见，我就甲阮时代人叫断啊。啊无咧？啊无咧？啊自己父自己母都不渡，我们渡谁？你比有理无？所以我生生父母如果不懂般若了义佛法，我帮他修，没有善知识去开示他般若了义佛法，我来讲给他听。我的生生父母无明未破，不懂什么叫无明，我来替他修行，明白的护持他，明心见性，心开体悟。我的生生父母呢，管他的不好就是我的惭愧，他的迷心就是我的业障，他的无明就是我的过障习气，他能离苦，我必得乐；他能到佛果净土，我必光显十方法界，捧持如来的饭碗，以持住他方，乃至传承如来的家业，以三济十方法界。我的父母啊，总共一句，啊，恁是安那孝顺恁的父母亲？你若听到我去个吼，是无法度讲我的父母。 他们都只有大放光明，不止佛大放光明，如来净土的那些菩萨摩诃萨都双手合掌。那我问你，那你对你的生身父母，对你的今生祖先祖女，对你生生世世生其劫来生生世世的生生父母，代代的祖先祖女，如何回向？若于众生无名未破，未了心见性，我誓不成佛。我对众生都有这一念的弘誓了，我怎么会不报父母生生之恩、生育教养之恩？我都发誓，我父母成佛后，我才成佛。因为没有今生之父母，一业力、一愿力、一慈悲心，一坚忍住此的生育教养，怎么有我此生今世现成这个相，来示现出家，捧持如来的家业，捧着一波千家饭？没有生身父母的生育教养，怎么有我今天懂佛法、续佛慧命、传佛法身？没有我生身父母含辛入苦的一粒米、一滴水、一滴汗，乃至一毛钱、一块钱，就这样用心，我怎么今天可以坐在这地方讲经说法，放光动地，十方法界诸佛菩萨合掌赞叹三载？只要回到佛国净土，不管是夜里梦中，或者是普团上面定目，我只要去到如来的净土，我只要去到天上人间的宫殿，我必称赞十方一切故佛、今佛、未来佛的生生父母，能生十方佛，为十方法界中最广博严净、香光庄严、万德庄严的功德总持尊，为九法界皈依所在，为六道有情众生一切含世离苦得乐之桥梁、之金梁、之皈依、之法传，我必礼赞十方佛的生生父母、一切祖先祖母，我必礼赞一切菩萨摩诃萨之生生父母、之祖先祖母，我必礼赞一切圣僧阿罗汉所有圣僧父母、祖先祖母，我必定赞叹梵天天王、地势天子、一切圣僧父母、祖先祖母，我必定恭敬一切众生如恭敬十方法界一切诸佛。因为每个众生在一一如来的世界中，在一一无佛的世界里，不管他的生命不容易，不管他的福德智慧，不管他的慈悲弘誓，也不管他的心酸血泪，他必定都是故佛道家慈航示现的等留生，他必定是今生如来佛力加持护持传承的再来人，他更是能成未来佛的现在菩萨像。我发誓十方成佛正菩提后，我最后成佛。我发誓度尽众生九法界共成佛后，我才成佛。我发誓，我发宏愿，若一众生还在苦难中，还在业道里，还在迷信中，还在无明，还在因果论断，还在习气扩张中，我誓不成佛。必度尽众生成佛后，我再成佛。你知道什么叫报师恩？我以此弘誓愿力报大教授师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文殊菩萨摩诃萨，报十方一切故佛、今佛之恩。没有古佛的传承，不会有今佛的常住；没有古佛、今佛的加持，没有未来大佛能光明住持。所以在我的心里，护持众生如恭敬十方法界一切诸佛。 与你红尘世间里喜怒哀乐，人生松乱，交际应酬，不说一场游戏，都只不过是了一段花缘罢了。你知道什么是佛教吗？你的清净慧命，你的自信觉醒的功德，跟印度的那个没有关系啦，也没有离开印度的释迦牟尼佛。请问你的愿力是什么？亏你还是一个佛教徒啊！你要告诉我师父，这种法门怎么修？师父教三大生起解，生生世世，不管是一步一脚印，或者是一步一血印，守生命，尽显寿，不空过。乃至如华严经所讲，照了心，照了诸法空，是名度众生。心空法空，体心空，如华严经初发心即证菩提，知一切法即心之性，从就会生，不有他物。如刚刚所讲，不动不即证菩提，不起心即破无明证无生法忍，不举念即住此海印三昧。你不要以为师父许这些弘誓就成不了佛，成佛只不过是教众生的一个方便闻之声音而已，因为没有成不成佛的法旨。你不信，翻开《妙法莲华经》，多少十地菩萨，如妙音、如观音，他们是十地菩萨，他们都可以现成成佛来度众生啊。我们这个世界叫文殊十地菩萨，同时是过去龙种上尊王佛，同时现在的文殊在北方是欢喜藏摩尼宝积佛，也同时是未来的普见佛。文殊菩萨是三世一生佛，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师父许这个愿力就永远成不了佛。不要办法，不要办佛，不要办弘誓愿力，有没有道理？现前的文殊师利菩萨是毗卢遮那佛的第一法王子，是释迦牟尼佛的第一法王子，也同时是古佛龙种上尊王佛，也同时是北方现在佛欢喜藏摩尼宝积佛，也同时是未来普见佛。那是问你是什么佛？立兹佛、龙眼佛、念台乃至或莲英或双眼佛，你是什么佛？不就告诉你了吗？无名以当相，无相以当名，名相两忘，心法两极，三际十八法界到吹嘘存了，无佛可成，无众生可度，于此无休。这么天然原现的佛法，不假修持，离增添，没损减，不起心，不动念，不入端倪，法不用修，善不知清净不污染即是。师父送给诸位一句话：你看到的是十来个，师父看到十方法界千花台座云来接。师父的天眼明，清净法眼见十方法界。你会问我，师父，这个佛法你当然讲不出来。我问你，这个佛法你当然讲不出来。大家都记住啊，你离家太远了，你离你自性清净功德法性宝家太远。你话蒙说，阿弥陀当等于家己的雇佣，家己的厝。讲你了吗？不动不增菩提，不起心破无明， 做咨询生活还能不动念，怎样？做咨询还是什么？是谁告诉你那么多起心动念那一大堆周旋的？所以各位弟兄啊，师父这里没有排位，你们的祖先师父能力所及早就护持了。师父这里没有排位，你的元气在走，师父能力所及护持了你的。如果师父能帮你修行，不会让你走冤枉路；如果师父能够帮你施政，师父不要你心酸咸；如果师父能护持你不动步、不转身，即证菩提，师父死无怨无悔。而这个你不只是你，是十方法界六道有情安世，乃至九法界。阿弥陀佛，给所生命进行说不空过。你有没有帮师父回向过？啊，师父啊，你业障大啊，重，我替你担一份啊。哦，师父你愿力就较大，我来替你担一份啊。唔免啦，唔免啦，因为这个跟佛教没有瓜葛啊。听无？听无？你唔免吼替师父吼担一份业障，担一份吼愿力，你吼家己的家业财产登记给师父，安尼就好啊。安尼师父较有感应啦。我迄个观师都要听着，要见着，要收着，你们财产拢起来，师父就改讲阿弥陀佛就无了。这个佛法没有瓜葛，这样清楚吗？佛法离细论啊，我一定要跟你讲的一清二楚。因为当一个不说根本宗师，当一个众生的教授师，他不在于他的身教言教，而在于他的妙智慧、大慈大悲，懂了吼？当众生的教授师。不只在身教言教，身教可以装得出来嘛，言教可以讲到火力发多啊，讲故事讲笑话你听，哦，拄啊一个感觉，这种身教言教了然，要当众生的教授师，必须彻破无明，世心大本源，必须开始般若了义佛法，不受什么污点，必须如实做自知心，即是证菩提，如佛住世。以后你的善知识脑上所讲的这三句话，你就会当心所奉行。你的善知识脑上所讲的三句话，你就会当向好转，保不受性。是问你，你们当过出家法师，到像这个愿力学白话，哎，阮愿力安尼发十方佛，安尼这个如如不动，那所以你不讲十方愿，你这个如如不动，不愿你哪有十方佛能出来？啊，哪讲有出来？我大概你讲，根本都无十方佛出来给你供养，我变来讲后边，我都不该骗，所以你都唔知我发偌济愿。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你几愿？ 我五愿。 要是我十二大愿，你几愿？我五愿。为什么？是因为我唔办啊。刚不是讲了吗？自归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你看数字变聪慧，有无？你想要做什么代志？比如讲，你要读啥科英语，你干咪读册读英语，对不对？你想要读电机的，你敢不能读电机的？比如有无？你总是要学过、修过，你才精专嘛。同理，你在佛教，你不看佛经，你怎么知道什么是佛法？你也讲一句话，师父对你讲的是佛法，你也讲对了啦，你也讲对了。有一个师父拿去山头，你也对了好。但是有这个师父拿去西方，你不能对袂对啦，哎，你就对袂对啦，有理无？这两三天书呢，照去比书啊，照去比不通我对。你嘛，咁样花休困一下，放一下，加去拍车啊，啊去拍车啦，拍车咧要对。啊，即摆车啊要收关，就去拍车啊。啊，拍车啊，加拍车啊，唔是谐音。细论把它弄开，红尘世间，我们大家都在这里，有没有道理？所以。自受 这种身份的人传承如来家业，用你的身份福国利民来传家传世，用我们的身份显此处他方世界是佛净土十方如来法界，各安本位的听哦。全国的共同的影响方便，如果今天师父放个土团在地上立即就要打水车，打水车怎样生到这里换卡，那里换卡，换来换去换到你拉卡，听好不？法不在想，法在你的前见显现，懂了哦。所以我就跟你两块老师底下，哇，是，那个姜母起来倒入绿油精啦、薄荷叶都起来露露的，安尼咧看到咧啊，马上咧拿个脸干咧，想安怎如上考比。十方佛一定要彼此放大光明，贪心通共同讲一句话，莫去用装饰吼，哈哈哈哈，因为迄个替众生忏悔，因为迄个众生在苦海无涯中祈求佛力加持，愿令众生能够回头是岸，唔免去插迄个四法站，迄个足够靠腰啦。迄、那个靠腰靠完，无咧靠家己啦，拢咧靠全部伊讲法界。所以十方佛不用来我世界，大放光明普照十方法界。我不用去比佛净土，而佛力加持我现功德身下，以十方佛为同时法力。那师父问你呢，你有这种功德力吗？昨天去林老师那里喝完茶回来，哦，给你补一个劲啊，好不好？冲完水了，光明法流那个蓝蓝的意啊，嘛是个补一个劲啊。两只脚盘着看个电视啊，香港国安法哦，真买了，霸韩国以后就唔好了，哦，哪边的饭店要这样啊？可怜呐、啊，不如卖看，眼睛一闭，是佛世界芸芸众生业事茫茫，即是我生生世世过去心所现，此佛世界明心见性，具中言宗师转如来正法轮，弘中言教之大法师，即是我今得佛力加持，光显十方功德所种子，此佛世界污染不得，添加不着，不生不灭，不净不垢，不增不减，是故佛今佛未来佛三际十方法界功德本然妙德隐然。师父问你，你两个他搬？师父都爱养一些花好宝，大家拢睡到自然醒，唔比。早上安娜起来，娘，啊哇哇哇哇爸！早上怎么醒来了？得佛力加持，如八地菩萨摩诃住持甚深极灭三昧大定，得佛力加持，出定进修力，佛罗蜜是佛罗蜜，从明歇三昧中觉醒来，住持普贤行，直至成佛。那十方的菩萨摩诃萨会知是安尼精神的，啊，你会知安尼精神的，开会啦、拍车啦、小声咧叫啦、咧赶飞机啦、狗咧吠啦、猫咧叫春啦、厝边隔壁咧烧痒啦、电话咧响啦，啊，若无对后生做囝咧，啊，阿爸阿母啊要创啊，啊，若无，哦，你个真是精神，真正是多才多姿。 十方法身大士，在二级精神都是从门前上面中出圣身极内上面打定得十方佛力加持，进修力波罗蜜智波罗蜜，直到成佛真菩提。师父你也在那精神啊？会啊吼，安尼会知是会晓精神啊，啊你暗时安怎困？小三的放过来，国小三年级的三小，晚安。哦、你在我睡梦里，就想飞到你身边，与你依偎在一起。我怎不能把你怎样？也偷偷咬了一口亲你一下。我在，愿意死也瞑目的回来，魂魄归体睡着。我根本困到较闲哦。哦，明仔再签约。南无南无南无贴阿摩尼帮你弄。哦，你就乜家己家己啊？大阵的王爷公啊，细阵的王爷兄，你就保庇，本来就签约拢会顺利啦。哦，业障当消除啦，福报当增加啦。哦，我若赚了十亿啊，你再是，我就摕一百万甲你起庙。你做事嘛袂爽，你赚十亿，赚一百万，半暝海神就离开啊，袂好啦。你求的是什么？你困有好困？这两个师傅暗时也困下去，正好念佛。师傅明仔载要上班呢，啊无爱困，你啊一罐慢慢来吃，唔通伤袂开自杀。你困袂去，我嘛困袂去啊。为什么？因为阮专家讲，若困袂去有补助，所以我拢无爱困落去啊。人个龙会有公布啊，有无？人困不去的，人个乌巴桑起来困袂去的，抱婴啊来龙会领补助。咱是若要买喷雾器的客，因仔来浪费了补助。那阮专家阿三阿伯就讲，若是真正困袂去的，抱因仔来浪费了补助。心当娘啊，讲的啊，所以阮人，阮专家足侪人拢无爱困落去，因为困袂去有补助。你敢知即个困袂去是偌大个业障，偌大个无奈，偌大个。所以话，想问，我嘛是困袂去。我讲为啥我困袂去好啊？静静的夜里，外面沁凉微寒的风，透过窗帘吹到房间。在这里，夜莺叫着春天的夜晚，它不是刺破夜里的宁静，它是寻求。不管是鸟叫声，不管是风声，就在你闭着眼躺在床上，心里面默念佛号，默持咒语，乃至思维着如来的般若了义妙智慧法语，有多少众生在这一阵风里哀嚎着生病的身躯，没得痊愈，乃至有点病死。多少众生同样在这一阵风里祈求着他的孙生父母健康，或者子女能够成功成功，乃至有多少的众生现在为了未来的自由，现在的安全，正在马路上抗争，乃至有多少众生为了瘟疫的恐怖，为了传染病的灾难，正在加护病房或者是医院里等着诊疗医治，乃至可怜悯的离开人世间。有多少的众生也同样这一阵的微风里，他们有对未来生命的期许，有对现前福德的礼赞，乃至有多少佛的弟子正在研研佛性，坐持苦修三昧，还在蒲团上不倒当中摄心安住，乃至有多少佛的弟子在滇山绵羊林下水边坚忍住持着孤单寂寞离情所居中，是为了明心见性成佛成菩提，乃至同样这一阵风里有多少无尽的可悲，无尽的法喜，无 时能够正果当地破迷见性。师父问你们，当你睡着躺在床上，多大不可思议的福报得到困难给赞叹？我是佛的弟子，睡觉前我没有三小可以想，但我有多无少余念众生业事满满，必须求佛力加持，去同事，去度化，去呵护，去扶持，去布施，乃至去供养，乃至去提携到成就一个罢了。有时候跟人在讲话，不管对方讲的多好，或者是多可怜，师父心中不止对他，更为所有有情人世界众生念佛、礼佛、持咒，弘誓愿力，把他们回向。诸位，你们不小心在末法时代遇到一个外号两光、内号了然的师父，你认了？以前在问我，师父住哪里？乌龙院两光堂。师父的法号了然，一个乌龙院来的师父，两光堂的了然和尚，念他一样 了然，不能了尾哈，了尾的哈一样了然的唱哪个了尾， 一个了然的和尚都已经这么一样的精进佛法，比我还殊胜福报智慧更殊胜的这一些佛的法王子，更是不可思议的，在佛国里面，如诸位现父母所生之身相，应如来古佛应化世间的等流神仙，来佛国里面来营生事业，来传家，来传世，来主德流芳，来福泽流以天上人。有多少功德比我还殊胜的世现出家，在大丛林中、大佛寺、大殿堂住世座上，不动位放光动地，天上人间欲动静默，传承如来般若了义佛法，于此佛世界探访佛国净土。红尘世间里修的最不好的，只有一个师法。虚空法界海中，一个最需要忏悔的、最需要精进的，只有一个师法在。佛的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最庄严的出家的这些佛的法王子，最需要扶持，最需要提携，最需要呵护的，不是我，是每个。未来佛，在这里住多少的夜里，不管他是两点的凌晨、四点的早上，或者是十一二点，不管在蒲团上盘着脚，或者在床上侧着身，每个念头。寻觅此佛世界，他方佛国净土。你知道吗？如果能在床上就这样很顺其自然的睡着，对一个佛的弟子是不可思议天大的福报。而当即使能这样睡着，更是从这里一个洞，从这里天上人间分身散。佛我净土，一生得相。你困去，念得个困好到天光。我困去，我有足济代志爱做啊。房中救神山，开刀房中救病危，马路上救。 幼儿园的钟声，白天夜里醒着睡梦，我弄了个影，就像那个张嘉映说：“师傅，我梦到你。”“ 哦，梦到什么？”“师傅，你在很遥远的地方，我们在跟你挥手，我是掉在大海中哦。”“没啦，我属你头前人山人海，拢给你围条条，啊来嘞。”“我伫你周文时代，师傅，我正在这里。”“你咧哭吧，嘿哟，你像你变白去。”“我嘛真正惨，我是欠到底欠偌济人，叫一堆人围条，人咧讨钱嘛，无招遐济人来，有你无？” 度众生，以众生不觉知，现如来功德相，传承诸佛法身，会灭于法界清净，而众生不动心。如果你连四法在你都不认识，你怎么认识圣僧？你怎么认识菩萨？你怎么认识十方佛？如果你连这个师父的恩你都不知道从何去感受，不说报恩感受，那你如何去报一切圣僧、一切善诸世人、一切三宝恩、一切佛恩？你是不是佛教徒啊？你也讲说，这话那是要讲给出家众听哦。啊，你这离恁厝不是苗栗来，算点半钟。现在上少嘛爱二十分，啊，我应该离我爱两点半钟。你不是拢出家？啊，你现在出你家有两个半钟头了，有二十分，你现在不是出家人吗？对不对？只有我借住在这里，我是在家的。因为带来恁照料料，我们出去。我在家很久了，你们出家更久。哎，出家人什么时候能来回心呢？菩提道上处处奔波，他方劳碌，心酸血泪不说，为了红尘世间的荣华富贵，乃至天上的离不得。你这么百般劳碌，千般辛苦。不过只是为了猛然回心破明真相，就这样而已啊，懂哦？所以就像昨天，就刚刚昨天早跟他讲，哦，我昨天在讲经说法，那皈依心会加持力不可思议。我们现场说师傅，我给你加持加，皮薄血骨骨掉，我差一点起来跳单机，我明仔嘛揢一个七千件摸你，我唔爱看过一个观众在跳单，上少嘛看一个欢喜。你知道什么叫加持力吗？你的业障无人能替代，定业不可转，你的福报无人能侵夺，佛有实力，业力最大。同理，你的明心无明，即使呢亲如父子的释迦牟尼佛跟罗侯罗佛子，也不能修行两相帮助，都要自己来，听我哦。所以今天跟你们聊佛法，聊完以后，明天有皈依证书的你要找师父，不要嘞，人海战术来轰炸。同样找个时间，你们一起来。不管是社会中、乡村邻里里，我们彼此嘘寒问暖，我们彼此话家常。你帮师父倒杯水，师父帮你放个茶点；你帮师父拿个椅子，师父也帮你放个桌子。没有师徒尊卑之分，只有如来法子在末法时代彼此提携扶持的事实。你一句师父阿弥陀佛，师父或许一句师祖居士阿弥陀佛，或许所有的千言万语，所有彼此的互助提携，所有无尽无尽的彼此的心意交流，一句阿弥陀佛，我们就心心相印，心意交通了。或许你有无尽的红尘世间营生事业、菩萨行、普行行的一切去 需要解惑，师父的佛力加持，传道授业解惑的方式，无所求，无分别，无保留的跟你分析，跟你提携，跟你建议，只要你能顺利，就业机会增加，乡村邻里少了治安的恐怖，国家偿付渔民所得税收的增加，就是国家国力的增加。你的顺利是你祖先的安息，是你父母亲的安心，是你跟你的太太或者是你的先生彼此的窝心，也是小孩子幸福的源头开始，乃至代代子子孙孙，就从你延生事业，不管是血泪交织或者是平安顺利，通通都是传家传世的开始。你的成功，祖先安息，父母安心，夫妻彼此有个安定，小孩子有个幸福的源头，一家子如是，一一家子有个福气，乡村和谐邻里安详，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你只要能好，师父也可以发愿，当然这个愿力可能不会成就，把师父的福报都送给你，我都愿意，但因果两不替代，即使师父能这样发愿，不代表师父的福报不见得变成你的，所以也不用这种愿力来骗你的心，但能祝福你的心是真实的，祈勉你的心是真心的，护持你呵护你的那一念心是十方佛各共同证明的，没有对你的恨，没有对你的嗔，没有对你的恶，没有对你的妄想，没有对你的悔恨，只有恭敬你，护持你，提携你，你在你永远真实真心的祝福你，这就是师父。当你成功了师父之后，师父为你跪拜在十方诸佛菩萨金身瑞像前，替你礼赞诸佛，替你感恩贵人，替你感谢梵天天王、地势天子、护法龙天，替你礼赞常住十方佛法僧，替你礼赞善根福德因缘的具足与殊胜，福国利民传家传世。当你有烦恼，当你有不顺，师父跪在金身瑞像前，端坐在蒲团放掌合掌中，帮你忏悔，帮你祈求，帮你祈求诸佛菩萨能加持贵人这个时间来帮你，让你忘忧解愁，让业障转障碍转成通路，让小人变成你的贵人，让你能平安，能顺遂，能够让你的欢笑带给父母安心，让你的喜乐，让你的小孩子平安顺遂的成长中，为国家社会的栋梁。你知道师父有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做不完的事吗？这就是你们的师父，还没有讲到帮你念佛，帮你持咒，帮你回向，无尽无终的所有回向，祈求佛能示现为大善之事来度化你，佛菩萨能示现具有的宗师来成就你，佛菩萨圣僧阿罗汉能示现为人天的大教授师，能够护持你念心降下。师父你们，那你修行，你平常做什么事？师父平常做这一段不知道是什么事的事，你要告诉。 说，说师傅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事？啊，不教你你怎么会？啊，师傅你教了我们，我们就做得来。 我没有教你说话， 有没有道理？就像我现这种像，我没有叫你出家，有没有道理？你不会挑你喜欢的去干，你不会就挑你爱的去玩，你不会挑你真的适合的去收用，不利吗？你就可以这样祈求十方佛啊，佛菩萨大慈大悲啦，迄、那个兄弟也讲戆呆戆呆，叫他好呆进来，叫他的法藏来法藏来，因为你以此业障回向回，愿他的福报回向给我自己。你爽就好啊，你欢喜就好啊，安尼有利无？有一天，入死入嘛，不用你费心啦，一把火也不入塔。那这个是万字。啊，四大人都甲你生，去甲你养，去甲你教，啊，这个都十二万。你若是有要进进好心，就要十二万嘞，无不要紧。啊，那无你到哪咁么开，啊，就万二个就会使。啊，看迄一个嘛，当2500个，2500卖十二万。我是尽阮老母四大人好心，还是甘愿欢喜要你赔？这就是世间啊，有理无？啊，咁就甲人错过。我讲一句不利，莫讲伊，大家拢骗着，含我伊咧要骗伊，袂记哩我有超能力。好啦，莫讲你骗别人，你着有兴趣骗我，啊，我也欢喜互你骗着，安尼着好啊。啊，我尽阮四大人个孝心，加十二万无关啦，有理无？我若要尽阮四大人孝心，哼！我买2500个，弄个空金笋，你着我白讲。这就是世间啊，随顺的好啊。所以你若有万字，你买万字；你若有偌济，你买偌济，懂意思了没？所以开头都讲了那么大，不要用不好的心去揣测、算计别人的念头。别人有他延伸事业的妄想或者欲求或者善念，我们有如来家业的清净心，安尼就好了。你选哪一个？你选哪一个嘛？不要选，因为我被算计，给我写上北唱北跳。为什么我做唱？你想讲，我拢叫我做咩，无人看呀？唔知要讲我上天，我有听无？你拿我听，因为我有层层上面的功德，能证法界的庄严。唔知要讲我上天，佮人家私家佮你定个金星是没有办法定个人明星见性，就定个人别操蛋机呀！哦，我惭愧呀！我如果我的加持力能加持你不动不急破无明见性成佛，我顶世人就给你加持下来，当个真呐！啊！若正经甲你加持啦，哦，我唔，为虾米？我找无七千剑，互你抄啊！我搁去买一支来舔啊！懂了没？文字里、戏论中，只是要点出适合你自己的法门三昧，不要在文字中掉进陷阱，不要在法门中起法执、佛执，不要功高我慢，不要妄自。今天我从外面真的带我回来，就走进这个门，金刚密集显象，千重平和，四个字，千重平和。我伫外口听一堆人的代志，我听拢无啊。所以呢，莫讲堕落根尘啦吼。安尼物件要金刚秘籍现出来，那你嘛出来，金刚秘籍千重平和啊！你讲师傅，唔好话你有看，我当然无看。你若有看，你就做师傅啊！有理无？能给大家的只有佛法慧命的清净，猛然回心，不动不。不再心酸血泪，这一条菩提道上多久的时空出手，怎么样的男人能忍耐自己能做成？师父有个愿力，佛法没人说，众生不知道，佛力加持我，受用如来功德正法，以不可思议的妙辩才，最浅显的文字，来阐述诸佛的功德，来让有缘的众生听闻后。猛然回心，不要走心酸血泪的冤枉路。 你若听了一部分，你好好去收用它，适合你自己的，你把它有生之年用吧。就像我讲的，余生不在世出，永不在涉足红尘。我若看到有人写这句，我甲后面挂号补充说明，你最好腾云驾雾，不再涉足红尘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哎，当一个身披僧服的师父，如果还在人世的应对中周旋，失去了身格，是愧对三宝祖师恩。能够在相同的时空触手时间里，能把佛的正法功德来传承分享给在家居士或出家僧人，让他在同样的时间中能看开、看空、看破，那是顿破无明。那我为什么要在周旋这种是是非非中与你苦难同在、快乐同在？有没有道理？所以好听我的劝啊，你勉强我功德堆，你勉强我功德堆，选择适合你的就好，然后好了。刚刚小说那一段讲完就不讲了，但是呢，刚刚就很多佛菩萨还在放光，到现在还在放光。我古也明晓得，明心不晓得的。我看我家己根本看不到这个人的衣服，我看我家己根本看不到毛细孔，看不到肉体，我只看到发现光明身。你是啥？你是啥？所以你去笑，你得好好坐在阮头前，各位叮当哦，有无吼？各位光明啊，各位白头啊，你当时都发现光明身。是你眼睛触目，不是我有妄语。禅宗祖师不是说吗？触目菩提，眼根所见皆是见现现皆人。你怎么会见尘不见呢？小弟啊，你清闲以前的什么凤眼菩提啦、信月菩提啦，你们人世间什么菩提都有，就是少了触目菩提。你如果能够相应触目菩提，见性如如佛的啦。哎，这间厝的头家哦，我看福报足大。我平常时呐，伫这咧无聊，金刚秘籍也浮出来，护法拢听得出来。我平常时呐，伫这咧讲话，哦，有多少的菩萨、圣僧、阿罗汉在虚空法界，显我眼前，伴我身边。哇，镜头都哇，那功夫啊！地球就在我的身庄眼中，现了一粒银镜明亮、光鲜亮丽的小珠子。有数阿万的多，你们都现成光彩的功德身，亮。丽的色彩，赫意的光明，光线于莲花周上。你看他法眼光和，永远不会被众生渡走。但反过来讲，也没有众生可渡，不是半无因缘果。你要想完了呢，日子就这样过，嗯。啊，这个房子没来修，他都该搞，对我说谁的？冇，不要念冇，对着念句。说三坛大戒以前，沙弥坛、比丘坛、菩萨坛都要先做一件事，什么事？我。说自己不再唱诵的声音与庄严的仪轨，不再唱诵的文字已把它听到心酸掉眼泪，忏悔的本意在不触犯不恶果。唱了老半天，要告诉自己 不知而犯，佛可怜悯我们，明知故犯，见佛出世救我们不及呀、啊！哀了老半天，惋惜，你个手甲好菩萨在跳舞，都不是在救你的啦，懂了没？唔免两世俱寂寥，唔该想要靠腰。每念四句偈忏悔，这七句念甲咧好，甲咱上靠背靠尾。啊，免无代志念七句念甲倒来，咱吼五个讲你好甲，迄阵是以前太难办会。唔免啦，真实的忏悔心唔是伫个流目屎，真实的忏悔心唔是伫个靠甲，大家规经拢去菩萨拢讲无来也可怜，啊有来也艰苦。真实的忏悔不过是在不出犯。所以当你真的从忏悔法门入门，很多事你就退步了。我这辈子很赞叹欣赏一个人，这个人所作所为的其中某一件事，是我这一辈子不管是苦修福报修随便修想要精进修我都修不来。我相信我有生之年这个法门我再怎么想要修，我相信我修不到。你叫是什么法门？减一半，所以一安，我的事你拿来，不怪我安。所以这点我的赞叹。如果我能像委员那样减一半，记得、哦、不是饮食智慧，比喻出入门，对红尘世间一切的计较，先减一半，慢慢。比如说100分减回50分再减一半25分再减一半再减一半减到最后剩下一分就好，不要说零分，一分留这一分干嘛？留这一分告诉自己再减下去就不与万物为法律，彻彻底底本来人啊。当你所有的饮食滋味加上红尘世间的恩怨情仇、荣华富贵，乃至出家在家的论述里，乃至起心动念的思维中，永远的减一半、减一半、减一半，减至无所减时，减到最剩下的一念尚在时，问自己：此时不与万物为法理的是什么？说完头大脚崩。你看他文殊普贤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分身善显，这种文殊化这无尽的文殊当中归起满天中，我们再如恒河沙，这种普贤菩萨化成不可思议恒河沙数，到底我在普贤菩萨分身我们在双手合掌清净法子见眼前是什么，见一半这样就好。潘委员说饮食减一半是他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对我的开示，文殊普贤这一些菩萨却现身赞叹他开示，能护持众生荣华富贵的追求心减一半，下一次再减一半，对心酸血泪离苦得乐的欲求心减一半，你说、我什么离苦得乐，给我减一半，不能离苦得乐，再减一半。主啊，我减了，我差没赚，再减一半。你把你所有的念头提出来，再减一半。不是告诉你不能赚钱，不是告诉你不能荣华富贵，是告诉你念头再减一半，再减一半，再减一半，减到比喻剩下最后一个念头，再反问自己，不是再减一半了、啊，此时减到一无所减时，不与万物为。一个无心开示于我清净最战胜佛法的潘文刚委员，因为一句减一半这样就好，我的神通见到无尽分身善显的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双手合掌开示一句话，如来清净法子眼见耳闻是什么，不与万物为法 师傅前大放光明，不见了。我看到他在吃饭，他那个菜少少的，他那个碗变琉璃色的，他那个菜变白净银净色的，他两个筷子变两道光明法了，一个潘伟刚现成一个菩萨做茶前辈。你看我这把酒牌，师傅你们，你打到看潘伟刚几岁？那再问一次，什么是减一半？下次不要跟他一起吃饭。他越减，这种身材，减过来的在我这里。这一段话是笑话戏论，你看哦，人家呢，减一半这样就好。你把他带到佛法修行的功德上，红尘世间的欲求减一半，红尘世间的生死轮回乃至烦恼福报智慧智智变通减一半。你说师父，今天减就减了没啊？再把它减一半，再把它减一半，减到无所减时，不是断灭。减到无所减时，不与万物为法理是什么？一个潘伟刚委员在我面前吃饭，如禅宗祖师现成菩萨像，在我前面开示我，不与万物为法理是什么？你们刚刚吃饭有吃？我刚刚夹了他四五块的那个肉给师傅给客户争，太多了太多了啦！明年这块肉愿佛力加持你青春永驻，上根福德因缘具足，为世间福德主。愿佛力加持你客户争，生生世世有出发菩提心，至今所有菩萨行不显显，得佛力加持，今生现前得成败。愿佛力加持科慧真能如文殊普贤住世，最快时间最快因缘具足，为众生界之大善之事传承诸佛慧命。愿你科慧真得佛力加持，有观音之法鼓，有弥勒之娱乐，有慈悲之愿行，悟大菩萨加持的弘誓愿力，众持在你生生父母的庄严身，愿佛力加持你科慧真，一生承办多劫功德，现前做菩萨，来世得成佛。师父够了啦，我什么够了？够你，我都不能借啊！愿你科慧真如是，此世界一众生一如，此佛世界众生如是，三千大千世界报身如是，那佛的百千万亿分身，所利应化分身佛在化佛世间，一一众生皆一如。看，想要吃恁爸硬给你的饭菜，你还敢回到嘴那吃落嘞？他是在问你，你还敢不敢给他吃饭吗？这就是我在林老师那里告诉周伯文县长，密行三昧。你看到拢惊人相像啦，但是阮替你咧做啥？会使死嘛？无去让你知，都想咯。昨天那在讨饭吃，查甫咧找小三，很多事只能说不能，只能说不能做啦。很多事是只能做不能说啦。啊，阮是想要做，不想说。只有明眼人能相应，因为有嘴巴讲给你听的，对你来讲。是天真，是污染。那如果由你自己的慧根启发，悟性相应，那是你无私自证自然，那才是你的啦。听完哦，所以下次师父哪个捏好你？师父啊，这是什么原理？假的假，要炸死！这是伊把你教我身上背背背正的原理啦。懂了哦，那师父问你的，那台湾哪个出家法师捏一个，莫讲车，莫讲菜，捏一个物件吼，家己也多得，这时阵有多？ 多少的付出，有多少的回向，有多少的祈求，有多少的情愿请求，为他，为所有这块大地的有情函数，这个世界的一切众生，为三千大千世界百千万亿舍利弗神佛的普佛世界的有情函数，努力了。所以下次如果临时被人给你斗得一下，你去外错，一个查甫不知给你白念啥，努力了。同理呀、啊，下次呢，你左邻右舍再陪你倒茶，你还睡起哦？吃是好啦，你宁死啦，你若死哦，福报变好啊，恁爸也正安啦，我甘愿啦，有无？嫉妒你的啦，有哩无？啊，有诶咧，吃好啦，你若吃好，我诶身体健康，可以大赚钱啦，好，大家事事互你照顾啦，社会安定，国家税收增加，我个都包互你啦，卖吃杂的就好啦。即比如你无？因为伊疼你，伊照顾，伊支持你啊。但是这拢安那，都没有离开善恶。你也想说他多少念咩？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清净。你这是啊，做菩萨啦。对啊、哦，那师再问你啦，啊，头道人叫我做去食饭无？我哪敢袂应咯？我那等下站出来。你真正有叫我做去食饭吗？书都明明有啊，好啦好啦，好啦，我承认有啦。啊，我加一堆文盲做伙食饭，我嘛听。啥叫文盲？你知影？在饭锅边饿死，在水井边渴死。佛法天然原现，添加不得，修正不得，污染不得，生命不得。你竟然袂晓受用，爱搁甲你教，爱搁甲你骂，爱搁赏你点饭，这你袂精神，爱搁你灌水，爱搁你求得啊，爱搁。莫怪生生牵手牵缘来应付你，听嘛。善知识只为你做一件事：去年解除抽筋拔线，剩下的都是道理。你修不修行？你自受用，你修得了行吗？宿世因缘，现前业力，自受用。你修行以后相应不相应成就？你与十方佛同在，轮不到我一个凡夫跟你共业起心动念。所以结论：能护持你的，不曾吝啬过；能提醒你的，能回向你的，甚至能求佛力加持你的，从来没有退失菩提心的忘。舍生命，尽行说，不空过。听哦，双手合掌，边境在主，皆得度九贤七祖，尽超生法界众生同离苦。佛子正辉，法门常转，正法永驻。愿成佛，度众生共成佛，正菩提。啊，喝茶吧。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哦，九点半。家己刻名，家己添，送有客毋免甲我讲。你以后若叫我输，我毋知你是毋是有鬼。你若无叫我输，我嘛毋知你敢是徒弟啊。听吼，拜托你，谢谢。有人有分，把握到会相会，送拢会使哈。啊，外口迄小黑、小白，因来同有无？啊，用一条绳仔，甲恐怖阿妈棍嘛准准。